那些都没有满足他看到极光的愿望，加拿大碰上。 对，我去过冰岛、挪威、芬兰都去尝试过看极光，但是都没看到。 哎，哇，日期是对的，应该去的。 日期是对的，只不过那边的气候问题，就是 是不是阴天？ 对，就是阴天，云特别厚，云特别厚。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也许是阴天出现了极光，我们也看不见，还是阴天出不了极光？ 云层太厚， 阴天因为有云。其实白天也有极光，只不过白天有太阳光，所以白天的话你看不到。 其实极光都是在的，只不过白天被太阳遮挡了。 今天我们看到了建华的一个行程是北京飞云高华，然后卡尔加里一天，班夫国家公园待了5天的时间。 我的天哪！ 埃德蒙顿黄刀镇，黄刀镇是看极光， 看极光 非常棒的地方哈。我们不妨从这个 极光 入手，不是动刀啊，然后去看极光。说到极光，你们那次去的黄刀镇，因为我看到你拍的照片啊。相当之清晰，天空一片绿色的海外飞仙，天外飞仙。 那次说这个在黄道，在加拿大还有可能看到黄色和紫色的极光。 我看到黄色、紫色和粉色的， 还有粉色的呢。 对对对， 我的天哪！ 是一晚上逐次出现，还是经过几个晚上的观摩？ 我们待了3天，然后第一天和第三天是，就第一天是看到了，然后第二天因为多云，所以我们在房间里喝酒，然后第三天。这个预测说比较大，然后我们就10点半左右出去，2点多回来的，对， 4个小时 啊，对，我们其实就在湖边在那等。 黄刀镇有没有具体观赏这个极光的地点？ 它有条公路，就是从黄刀镇出来之后，向东边走一条公路，大概有几十公里，然后你路上很多写着 P 的地方 ，parking 的地方，你开车过去多少都可以停，然后你在那儿，因为你只要离开城镇中心，它就没有光污染，然后这样的话就会。看得比较清楚，你都可以停车在那等。对， 我们采访过很多看到极光小伙伴的反应。道道也和我曾经预设过，看到极光我俩会是什么反应啊？ 对， 道道是女生。女生看到漂亮的天空的颜色，黄色、粉色、紫色、绿色的时候，怎么形容一下你的心情啊？ 对，不是你到时候就什么都那个说不出来了， 小功夫底是吧？ 对， 我们在这儿。 哇，怎么可以这样啊、还能够这样， 我们在这都已经骂街了、 真的就是激动的，就感觉就是那种 对， 直接脏话连篇，就直接骂街的感觉， 因为你只有在这种极度宣泄的时候才能 就像你看到特别乐特别逗的东西，你会拍地拍桌子那种感觉， 生理反应， 对 已经是极致的一种反应了， 对， 其实 就没有什么可以形容。 想采访一下我们这个团体当中最老的一位这个用户、 好用户 周托，怎么了 user 对， 对， 刚刚听说你们说这个拍摄的极光啊，看到极光的这个感受，我作为一个年近60的老无所依、无儿无女的人， 你不用老强调这个人设。 我如果看到极光，我整个人是震颤的。 哎呦， 震颤的， 震颤。 因为那首歌也是一道光嘛。我这个人的内心是汹涌的。当我看到天上有非常多的这个漂亮的灯光浮入我的眼前的时候， 你也泛起了涟漪。 周一的时候，我不是说我小时候看满天繁星，那个时候看不到极光，但是我期待天空中有祥云飘过呀，什么及时雨什么的哈。 对， 我就希望跟我一样有年纪经历的这把岁月的人，可以有机会加拿大感受极光。 对， 我们不单单是做诗了，我们整个人生又重新回炉了，也反从我们孤孤那一刻起。 哎呦我的天哪，还回炉呢？周陀也只有你一个人回炉啊，其他的人都是长枪短炮在那拍好吗？ 没有那个力气吗？只有从朋友圈的 copy 给他图。 好的，我觉得这就够了。 我觉得就是很多的人看到极光会有不同的反应啊，当然就是老天作美，一是光染要少，而且地点要选对，然后是 天还要晴。 11月份到4年的二月到二月份， 就9月份到来年的3、4月份， 那挺长，半年 这么长 的。对，因为我们国庆的时候去的然后9月份的时候据说也挺大的，然后9月份、11月份、10月份我们去的时候往往。是说不是特别大的时候， 国庆的时候 碰到了 、运气很好哈， 运气很好哦，人品大爆发。 10月份的加拿大的天气跟我们说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它首先我们是重点是去那个落基山脉，就是在班夫啊、卡尔加里还有贾斯珀国家公园那边，然后这边我们待了5天，那边山里相对会凉一点，早晚会凉，因为已经下雪了。对，然后如果你去温哥华的话，是会暖和一点，大概15到20度左右，然后班夫可能是5到15度左右，差不多。

这一片蓝呢就是翡翠湖。 这个不是翡翠湖，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叫佩托湖。 佩托湖哦。 哎，这些照片是怎么拍出来？是航拍吗？还是全景？ 航拍啊，就是拿相机拍， 镜头一拍就是。 啊，我的天哪，这是广角镜头吗？怎么这么好？ 有广角，有长角，有定焦。 因为 这次你是摄影师团是吗？ 不是、啊、我跟几个朋友，我带了应该有五六个镜头。 我的天哪， 就是佳能和适马给试用的一些镜头。 是的是的，非常感谢。那这个蓝的不像话的这个雪山底下的映衬这个湖泊叫什么湖来着？ 佩托湖。 佩托湖。 佩托。 佩托 啊，对对对。 太蓝了，这简直是就是啊。 对， 跟那个建华外面的外套一样蓝。 真的真的。哎，就这个地方一是很安静，二是人也少。 这个绿色的湖是什么？ 这又是绿色， 这是翡翠湖吧？ 这是翡翠湖，这是翡翠湖。 对啊，翡翠湖。 是我们刚好去那个优客国家公园的时候， 这个跟翡翠， 那天没下雪，然后第二天下雪了，就不是这样子了。它真的是在每一个角度都颜色不一样，像现在的九寨沟一样。 真的九寨沟，真的神奇的九寨嘛。而且听说你们住在了这个翡翠湖的旁边。 没有没有，我想住在那个，我们住在那个特别贼贵的酒店嘛。 哦，什么顿吗？ 费尔蒙， 什么顿？ 顿时错错了。 对，那个我们下次想住在旁边的那个，因为它旁边有好多小房子，小酒店可以住。 你看大自然神奇到什么地方？到比如说咱们就是，比如说正面看到建华，这个湖的颜色是翡翠绿，也是到了背面或者侧面45度成了。非常漂亮的奶蓝色。 我的天哪，蒂芙尼蓝。 对，很形象的， 真的是蒂芙尼蓝。 而且这个湖里有生物吗？ 特别干，特别清，没看到什么，它是可以划船的，在上面没看到什么鱼啊。 荡舟湖 太神奇了， 水之清则无鱼嘛。 是的是的。 对， 而且其实这是它晴朗的时候的样子，比如下一场雪之后，你想想 雪后的那种 绿色的水，然后周边都是被大雪覆盖的森林高山。 其实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湖在班夫，叫路易斯湖。 路易斯湖， 对，班夫的 Lake Louis， 那个是非常有名的，旁边有一个酒店也是费尔蒙，是贼贵的， 也是贼贵。那个湖就不用去，我们去小木屋那个。 那个 我还就想猎奇一下多少钱那个湖。 对，差不多3-4千吧一晚吧，国庆的时候。 国庆的时候啊， 平时可能会便宜。 平时我们赶上非国庆的时候去吧。 哎，其实老觉得就是有雪山就可以看雪景啊，而且他们很人性化的设计，像一个 这是个什么， 像个机器人一样， 这像小猫头鹰， 这个照片是在那个班夫旁边的硫磺山。 哦，硫磺山， 就是班夫镇旁边一个山，然后你坐缆车上去，62加币，然后上去之后可以有一个观景台， 是， 然后有一个人工的步道，然后可以360度看班夫和周边那些山， 真好看。你看建华其实他搭配那个围巾也很有特点哈， 对， 有枫叶的元素，有山的颜色，是。 他是手里面是抱了个小熊吗？ 小鹿，麋鹿。 哦，对，这个就是在路易斯湖下雪的时候拍的，对，那个是加拿大一个麋鹿。 麋鹿。 哦，你看这。 然后它如果晴天的话，是会非常非常好看。 就这个小房子，真的是让人觉得真的可以生活慢下来。 我看是不是双廊？啊，不是。 你有马赛克吗？ 对。真的，你看它背后这个丛林、森林，这资源太丰富了。 是的，就是这个季节去加拿大，也会感受到清新的空气和天然氧吧一样的滋润，对吧？ 对对，国庆秋季的时候还是不错的。如果现在去加拿大的话，可能更多人是奔了那边去滑雪的。 哦，对对 对， 因为现在11月份嘛，10月份过去滑雪的比较多，然后滑雪啊，看看加拿大的国球、冰球啊，在卡尔加里也有 冰球，对，冰球很激烈，也很昂贵的运动。 对，然后，这时候可能有一些国家公园的一些地方啊，可能都不开了。 嗯，因为天气的原因， 是太冷了是吗？ 因为天气问题，游客也少，然后可能就不开了。大多数是还有大多数没问题的，而且很多路可能因为下大雪路不好走。 那建议的话就是什么时候去，就是截止日期了。 9月， 就每年的4月份到11月、10月份都没问题。 哦，那11月就有点晚了。 10月可以去，是因为滑雪嘛。 哦，对，换了一个。 如果你要看秋景的话，可能夏天去徒步的人特别特别多。然后秋天去看看秋天的五颜六色的五彩林呀，也还是不错的。冬天就去滑雪。 那如果要是想去看这个景色的话，就是截止到10月份了，对吧？ 10月以后也可以看看雪景嘛，就是你要看这种，森林啊，绿色、五颜六色，秋天这种感觉，可能就是8-9月份，八月份人最多。 那像这种就是国家公园，它有那个闭园的时间吗？就什么时候不开？ 没有，它是开的，但是 有一些、 哦、 比如说有一些湖啊，或者有一些、哦、你湖上如果划船啊缆车啊、 这些 就 不开了， 十月八号左右可能就不开了、 嗯、哦，所以还是要趁早。 对 是的。上半段呢我们先了解了结合这个游记了解到了加拿大非常漂亮的秋季景色哈。 对， 我们还没重点说黄道日怎么到达、 嗯、 然后其实我们 极光的部分， 对，我们看到了建华在这个微信的推送内容当中非常细心的告诉了大家注意的事项。 嗯， 因为他有很多的经验、 嗯、对， 也出过一些问题解决过、 嗯、 啊、 嗯， 也是结合自己的一些经历，下面再来好好说说到达黄道镇之后自驾的问题，看极光注意的事项以及饮食方面啊、嗯、大家需要一些了解的部分哈。 对， 这里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好的。 奇妙的际遇，翻越过千面山顶和层层白云，绿光在哪里？秋天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不同于任何意义，你就是绿光，如此的唯一。 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